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2022年，我们来啦！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的，是的。那在2022年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康乐和夏萌也会每天哈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笑容。 没错，这是咱俩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 是的 啊，所以咱俩今天来了一个闪耀的亮相、啊、 没错没错，我们也把话放在这里了、 哎、是 也是新年立下一个 flag 啊，我们就立下一个目标，希望呢在2022年可以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欢笑。 没错，2022年是一个体育的大年，大家都非常关注冬奥会的事儿、哎呦，距冬奥会30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要多聊点冬奥的事儿啊。 是的是的，在随着冬奥的临近哈，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面呢，我们也会以冬奥为主要话题，或者说主要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呢去给大家带来一些和冬奥相关的知识啊，和冬奥相关的一些消息等等。 没错啊，北京即将成为全球首座也是唯一的一座双奥之城。有朋友说了，这事儿就挺让我们感觉到骄傲的呀。 是的，还有那些驰骋在冰雪赛场上的运动员，不断的突破自我，创造好成绩，而这些呢就是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人。 没错，还有朋友说了、哎呀，辛苦一年工作了，感觉自己进步很大，为自己感到骄傲啊。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就出来了、就说一说骄傲这个事儿。 是、 让您感到骄傲的人和事儿。也都说这个骄傲吧是一个中性词，往好了说，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一聊骄傲的人和事儿、当然了，也有说这个骄傲使人怎么怎么样，谦虚使人怎么怎么样哈。 没错， 看来这个骄傲这个词还有点小傲娇呢。 确实，咱们今天说说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 嗯， 咱们往自豪这方向聊啊。 对对对，咱们也往那个方向跑了啊。 是、咱们好好聊聊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 嗯， 首先来说冬奥相关的事情。 嗯，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咱们说说冬奥的事儿啊。今天话题是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 嗯， 我首先说一个，我们中国冬奥代表团。太强了， 嗯， 感到骄傲啊！ 是的，咱们从去年的七月份以来，中国冰雪健儿陆续出国参赛，争取北京冬奥会的积分。他们在各项国际比赛当中斩获多枚金牌，也取得了充足的奥运积分。那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呢，中国冬奥代表团已经在7个大项、15个分项、93个小项上实时入围，获得了172个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也有望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呢达到。到了161人次，北京冬奥会资格积分赛预计呢将会于2022年1月16号全部结束。 加油加油，我们的奥运健儿！当然，这边也关注到了中国冰壶精英赛及奥运会的选拔赛，去年12月31号在北京结束，马秋月组和刘瑞组是分别获得了第6站，也是最后一站四人队季赛的和混双比赛的第一名。随着本站的收壶，中国冰壶队出战北京冬奥会的选手名单是即将浮出水面，而北京冬奥会的冰壶比赛会在开幕式的前两天，也就是2月2号率先展开混双的争夺，8号会产生金牌，随后9号开始进行男女的四人赛，19号和20号要决出冠军。哎呦，冰壶这项目可真好啊！ 是的， 我还现场体验了一次啊，结果呢，这一次。让我对于冰壶运动刷新了全新的认知，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是的， 对身体平衡能力啊，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相当高的要求了。 原本以为冰壶就是冰上下象棋呗， 你看 动动脑子就可以了， 哎，可不是吗？ 身体素质没那么多要求，这不是不知道，一试才发现哈，自己这腿部肌肉力量还是需要得到加强的 啊，没错，而且啊，我一试才知道，我跟我们专业选手这差距原来这么大呀， 哎，是。你看，举办冬奥会哈，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没错。 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呢，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哎呦， 今天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青蛙女孩、青蛙公主谷爱凌。 哎呦，爱凌我最喜欢了。 哎，你也喜欢，我也喜欢。 是的， 真的，哎，人又漂亮， 没错， 这个水平又高，就明明可以靠颜值，可是人家这个竞技水平实在是。经常拿第一哈 啊，是啊，就颜值和竞技水平双双都在线， 是 啊， 而且据说也是统一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审美的标准啊，说哎呦，滑得太好看了 啊，而且还 太高水平了， 不光是竞技水平滑得好看， 哎， 人长得也好看， 哎 呀，好羡慕，好羡慕啊 啊，确实， 谷爱凌呢是用冠军为自己的2021年来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与此同时也用冠军打开了自己2022年啊，确确实实啊，在这个赛季自由式滑雪世界杯 U 型场地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天气非常的恶劣，又是大风又是下雪的，但是依然以实力力压群芳获得了冠军，这也是谷爱凌在本站赛事3天之内夺得的第2冠。 你看， 哎呀，所以也有网友就感慨啊，说这个小姐姐呢，不是在拿冠军，就是在拿冠军的路上。 哎呦， 这可太优秀了 啊！是啊，有朋友说这个中国小姐姐太强了，这连夺冠军，而且你就感觉她这个竞技的。状态的高峰已经调出来了，你就是奥运会之前的一个月时间把状态调这么好，厉害啊， 是的， 哎，今天咱们的话题说说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啊，大家想想，就是谷爱凌她爸她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儿得多骄傲啊， 没错没错，不光是她父母骄傲啊，咱们每一位中国人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位这么漂亮的姑娘，是真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小骄傲啊！ 哎，是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天 ，EK 说了，令人骄傲的人，他想到了是田径那边的苏炳添。 哦，没错没错。 啊，当然这个冰雪这边有很多值得大家骄傲的运动员们啊。 嗯嗯，是啊，还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小骄傲，其实很多骄傲也不一定说是在。竞技赛场上大放光彩呀，或者在其他领域上大放异彩的人， 哎， 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小骄傲存在呢？ 哟，这边看到了爱吃水煮鱼，哎，这朋友好久没来了， 嗯， 是不是改名了呀？他说今天他去玩去了，看到了冰，哎呦，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图片吧。 嗯， 就是在冬天，我觉得参与一些，尤其是体育运动啊，或者说您就是出去在周边旅游，玩一玩。拍出好的照片来分享出来， 有的朋友也羡慕，说哎呀，这令人骄傲的事儿啊， 是 是 是是是，尤其自己拍的照片非常好看啊。 哎、 狮子也说，我自制的冰墩墩摆件儿，骄傲呀， 太厉害了！ 哎呦，真好看，这是自己画的吗？ 哎呦，您这个跟原版的相似度90%以上，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背景板，这就是冰墩墩的原型了。 哎哎、这是狮子家孩子自己做的，我以为是狮子做的呢。 哎呦， 没想到是小狮子做的 啊！心灵手巧，这么一个孩子培养出来，真的让父母感觉到相当的骄傲啊！ 是的，是的。今天说一说骄傲啊，这个骄傲呢，有这个大人物值得骄傲，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人物也有值得骄傲的事情。 哎，是我们生活当中把自己小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快快乐乐的，就是一种骄傲。 嗯， 但是刚才聊到了谷爱凌， 对， 有朋友说，哎呀，这谷爱凌好像最近的势头很猛啊。我跟您讲，不止最近， 嗯， 谷爱凌2021年这进步相当大了呀， 人家已经猛了一整年了、啊。 你看， 那我们就为大家梳理一下2021年刚刚过去的那一年，对于谷爱凌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哈？ 哎呦， 对于谷爱凌来说呢，这个2021年可以用“丰收”一个词去形容，不光是丰收，还有惊喜。 哎呀，太厉害了！ 18岁的非常年轻的天才少女呢，不光是在各大舞台当中斩获荣誉，而且还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我。 哎呦， 你像邓亚萍，更是把她称为是年轻一代阳光自信的榜样。 真是好啊、 是的，在马上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呢，谷爱凌也很自然地被视作是中国军团的夺金点之一。 哎呦 啊，我们再回顾一下2021年的1月份哈，年初的时候呢，谷爱凌在著名的滑雪职业赛事冬季极限运动会，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X Games， 哎呦 啊，取得了突破，带走了2金1铜。他在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比赛当中呢，凭借着四轮动作没有失误的表现啊，获得了冠军。 你看， 也成为第一位在 X Games 上获得这个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的选手，同时呢，也是第一位在这项比赛当中夺金的中国选手啊。 哎呀，我是觉得运动员如果说一下子出成绩了，那一刻或者那几天的时间，他个人的心里会有一个巨大的波动， 嗯， 为自己感觉到骄傲的事儿啊！哎呀，这么多年努力终于见成果了。而2021年从1月份开始给您介绍的小谷爱凌，就开始持续的高能的表现了啊！你包括3月份带伤出战的谷爱凌，首次出战的世锦赛，接连拿下女子 U 型场地和女子坡面障碍技巧2枚金牌。世锦赛这两个项目都成为了首位夺冠的中国选手，全都创了记录了，而且也是首位问鼎坡面障碍技巧世锦赛冠军的亚洲选手。再算上大跳台拿下的1枚铜牌，谷爱凌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一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哎呦，3月份仍然挺骄傲的成绩呀、啊！ 是的，而到了8月份哈，2021年8月份再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8月20号的时候呢，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21年度中国名人榜。 你看， 体育圈内只有2名运动员登榜， 哎、 分别是谷爱凌和女足那边的王霜。啊，当时福布斯是这样介绍谷爱凌的，说年仅18岁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是本次榜单上年纪最小的上榜名人。2021年首次征战世锦赛的她就斩获了2金1铜、 哎。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她也被寄予了厚望。 哎呦，是、 嗯、 啊，一般比如我们在生活当中说呀，谁家哎小孩特别厉害，神童， 嗯。 很小的时候就感觉了是鹤立鸡群，能够突出重围那种感觉啊！一般说家长说谁家孩子从小就很有才的，就感觉挺骄傲的。 那说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 哎呦， 我看这个谷爱凌哈，就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说，哎呦，这别人家的孩子， 哎，是 总是拿出来这个在自己家孩子面前树立一个榜样的那么一个形象 啊、哎。虽然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看起来也是招人稀罕呢、 嗯。 哎，怎么那么让我们感觉到骄傲呢？ 嗯、 是吧？哎，包括 你说 8月之后， 嗯， 哎，他这个事业 下半年了， 持续的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发展了。 没错，没错。去年的11月份呢，他正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谷爱凌，也通过社交网站发布了自己完成世界第一个女子自由式滑雪前空翻2周加转体1440度的视频，就非常高难度的一个视频。而且我记得当时有朋友就形容说啊，他完成了只有在动漫当中才能够看到的动作。 太厉害了， 可想而知哈！ 哎呦，动漫里边那个动作一般设计都是相当炫酷，而且超高难度的， 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一顿翻， 对， 嗯， 就是可劲儿设计转，恨不得转 100圈呢，是吧？ 啊， 厉害！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哎，居然谷爱凌就完成了这个动作。 你看，当然了，这个是给各位盘点的谷爱凌在2021年的她的一个超强的表现。 是的， 的确，无论从竞技能力方面的进步，包括她本人的这个外形上等等的，都不止让她父母感觉到骄傲，同时让我们这些冰雪运动的爱好者感觉到。这小女孩真的是前途无量啊！ 所以就更加期待她在北京冬奥会赛场当中的表现了。 哎，是，咱们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说说那些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哎呦，这边有朋友都在聊了，说今天下午的一场比赛，之前让北京篮球迷都感觉很骄傲的一个人，马布里，老马的球队。哎呦，这场比赛是遭到了什么样的一种？困境吗？没打好，输球了，应该是。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家里人里边很多人喜欢老马哈，但是、这场比赛呢，北控确实没有发挥的好。目前比赛应该还没结束吧？ 哎呦， 这会儿看了一下，咱们现在是70-81，还落后着青岛呢。 是。 哎呀，反正这个老马他确确实实是咱北京球迷的骄傲，也可以称之为是北京的骄傲了哈。但是身份角色转变了之后，他能不能够延续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这份骄傲？ 哎， 真的挺难的，其实 是。 哎，大家也对他宽容点吧。 尤其是运动员啊，想一直保持所谓的骄傲的战绩，我只是在运动员这个层级上边，那都已经很难了。因为所谓的生活当中也是没有长胜将军，竞技比赛更是如此残酷啊。岁月催人老，所谓的运动员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对手，而是年龄啊！只是运动员层面、 哎， 那马布里再加上一个层面，他跨到了教练员的层面，那更是不能把以前运动员所谓的一些光环带到教练员这个啊全新的一个行业当中了。慢慢来吧，老马。 是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啊，老马加油！ 哎，老马还得上下而求索。当然，这边继续给各位聊回关于北京冬奥会的事儿。 是的， 我觉得北京冬奥会的颁奖仪式一定会是非常精彩、美轮美奂的感觉，因为今天下午看到了相关的一个图片、 哎，是，而且呢，这个也给大家去揭秘一下北京冬奥会颁奖仪式筹备的三个幕后细节哈。 哎呦， 首先要聊到的呢，就是这个颁奖礼仪服装-30度的情况之下还能保暖。哎，我觉得这个冬天里边保暖这个话题啊，一定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的， 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元素包括颁奖台、颁奖的托盘、颁奖托盘放置的台子，以及获奖运动员定制版的这个吉祥物纪念品、 哎、 颁奖的花束啊，还有颁奖礼仪服装等等。这个其中哈、啊，服装你不光得展现出这个礼仪人员的端庄大方的形象，你还得保暖吧、 哎、 不能光要风度不要温度了。 另外一个还得讲究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之美、 哎对对对 得有这个特色。一看这，哎，这个就是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一看这北京奥运会，确实经过了多次的研讨，反复对比的测试，瑞雪祥云、鸿运山水还有昙花飞雪三套颁奖礼仪的服装方案，根据不同的颁奖场景是全新的实现了这样的一种新材料的制作，用的都是这个全新的一种材料，在 航天领域的。 哎呦，是啊，这太高科技了，耐高低温的特性，而且皮肤适应性好，材料本身的导热系数也比较低，各种各样的优势。从服装最初的设计到正式的交付，制作小组历时了20个月来保障颁奖礼仪服装的顺利亮相啊。 是的，我们这首先聊到的就是服装这边，那接下来就是颁奖物资制作体现的环保和实用。 哎， 我们都把这一次口号呢叫做一起向未来。那颁奖台、颁奖托盘还有托盘放置台等等物资制作呢，也充分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无论是颁奖台的箱体还是托盘，都使用了环保材料制作的。这些物资呢还得实用，比如说这个颁奖台面就铺设了低温防滑的软垫，那托盘呢也辅以防滑硅胶垫呢，防止奖牌啊或者纪念品滑落。 哎呦，真好！ 通过模块化的组合拼插，颁奖台还能够快速的搬运拼装，满足从单人项目到多人项目的快速转变需求。 哎呦，是！ 而且这个冬残奥会的颁奖台还为残疾人运动员增加了无障碍的扩档设计。 哎呦，是！反正我看奥运会啊，夏奥和冬奥都包括在内。除了我最欣赏的是精彩比赛之外，我特别爱看颁奖仪式。 哦，你爱看颁奖仪式上的哪一个细节呢？ 就是服装。哎，就是因为每一个东道主他都展现了当地举办国的一个文化特色。 啊，所以说这个礼仪服装大家也看到那个图片了，真好看啊，也展现了我们中国文化之美，这个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啊。 没错没错。与此同时呢，第三个小细节也为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十一所高校217名颁奖礼仪志愿者都参加了培训。 哎 啊，我们知道这个颁奖元素的使用、氛围营造呢，都离不开颁奖礼仪人员的引导和烘托。 哎，是。 去年的4月到6月呢，经过为期3个月的招募，来自像北京体育大学、中华女子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11所高校，一共217名候选人都参加到了颁奖礼仪的培训。 哎呦， 你别看只是说，哎，我端着托盘，放着奖杯、奖牌以及一些这个颁奖的物资，端到这个颁奖台上， 哎， 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哈。但是呢，它展现出的文化、展现出的一些内涵，都是需要慢慢磨练出来的。 哎呀，可不是嘛！我说实话，我再年轻几岁的话，我也报名参加这个礼仪人员的培训，我想。太好看了，我这图片也给各位发到群里边了，各位看这衣服穿的，夏萌，看一眼这多好看啊， 这人家要， 哎呦， 要男生吗？ 哦，红红绿绿的感觉。有男生， 有男生啊。 哎，真的。 哎，那你可以试一试， 特别好看啊，这帽子啊，这感觉都是别具中华文化这种传统之美的特色呀，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礼仪人员来讲，也是一件能够参与到冬奥会第一线的这个颁奖，多么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儿啊。啊，想起了2008年奥运会那会儿，好像我的一些师兄师姐们参加了当时2008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哎呦，感觉相当骄傲的事儿了。 哎，没错，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思绪回到了2008年。 哎， 当时其实我们班也有很多同学也是在这个各大场馆进行现场的这个赛事比分的播报。 没错， 其实能够参与进去奥运会，无论是在你是在哪个岗位啊，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哎，特别值得骄傲。我印象特别深，我一师姐，女的师姐啊，这平时呢喜欢打篮球，还会扔铅球，结果呢他就因为这个 跨项跨的还挺厉害的 体育特色，被选上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这志愿者。而且什么呢，开幕式大家记不记得，开幕式特别热闹，那会儿引导员在场边就是一直在那蹦跶的，拍手的那个，周围的那个，然后迎着各位的这个运动员进场的那个，他就是那一位。然后我们后来就问他了，我说师姐啊，你在这蹦了好几个小时，你不累吗？他说累啥呀，那大场面感觉热血沸腾，特别骄傲的一件事儿。 哎，是的，真的哈，包括咱们作为媒体的哈，能够参与报道北京夏季奥运会和接下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啊，没错。而且那师姐后来说一句话，我特别更羡慕是什么呢，说哎呦，参加这个之后了，她瘦了10斤。 哎呦， 说我们说师姐，以后你别打铅球了，你换羽毛球吧。 是的，是的。哎，这么说的话，哎，我其实我有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就在北京体育广播，那时候作为实习， 哎， 就参与报道了北京夏季奥运会。那今年2022年了哈，那我也继续坚守岗位，参与报道接下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哎，这也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很骄傲的一个事儿呀。 哎，没错，每个人都爱岗敬业，在生活当中天天都快快乐乐的去工作，这个也是一个令人骄傲的事儿啊。当然咱们还得说说这个冬奥的场馆。哎呦，我又看到了相关的介绍了，这场馆现在的这个测试活动基本上都到了尾声的阶段了。 哎，没错，为了这个北京冬奥会而新建的一些场馆，那场面那架势真的看到之后哈，你由衷的得竖大拇哥，太骄傲了。 哎，杠杠的， 中国人的骄傲哈。 是。 那日前呢，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最后一个项目，为期4天的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在张家口赛区呢是顺利的收官了。那位于崇礼冬奥核心区的古杨树场馆群，坐拥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以及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冬季2项中心3个竞赛场馆。那如明珠般镶嵌在场馆群北侧山谷内的国家冬两中心呢，在冬奥会时间将会去承办冬季2项一个分项，一共11个小项的比赛。冬残奥会时呢，也会迎来越野滑雪以及冬季2项的比赛。北京冬季2项中心呢，在2月5号将会迎来第一个冬奥会的比赛日。2月19号呢，这个场馆将会结束冬奥会的任务。10多天的转场之后呢，3月5号这里将会迎来第一个冬残奥会比赛日。 哎， 所以该场馆设施建设 不光要高标准的保障冬奥会比赛，也要兼顾冬残奥会时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官员等等人群的使用需求。 没错，负责人梁晓东也是介绍到了说，无障碍设施、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信息，我们不光在硬件上努力，志愿者也进行了无障碍方面的专业培训。他说，场馆的无障碍环境基本可以帮助相关的人群自如行动，希望通过无障碍领域的细致入微的服务，让所有来到场馆的人群感受到张家口赛区的温暖和细心啊。所以说对于工作人员来讲，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哎呦，他们这份努力被大家认可了。比如说开冬奥会的时候，相关这服务怎么这么细致啊？哎呀，这个无障碍服务让一些残障人士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比赛给他们带来的一种便利啊，这是对于工作人员最大的一种褒奖，也是他们最最感到骄傲的事儿啊。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在冬奥会期间我们还能够在赛场上看到哪些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 哎， 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我们觉得骄傲哈，那有些外国运动员来到北京也好，张家口也好，去参加比赛，如果获得了好成绩， 哎呦， 由衷的会赞叹说，哎呀，这里的设施如何如何好，很让我们满意，也促使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你看， 如果有这番言论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骄傲。 哎，是别的国家夸我们，我们当然感到挺骄傲的一件事了。另外我觉得有些国家的运动员来参与这个奥运会，我看了很多国家，其实他们这个冰雪的这个之前的实力不是特别的强，但是我觉得能够来参与本身对某些运动员来讲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儿啊。 没错没错，你们看这儿，黎巴嫩的滑雪运动员就非常希望可以早点来到北京。 好，黎巴嫩的运动员， 对对对对对， 哎呦真好。 是的，你比如说21岁的一位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他叫做阿努克，就已经取得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资格。他就说自己将会在冬奥会上争创佳绩，让黎巴嫩也跻身国际体育版图。他说这样可以提振我们国家的民心士气呀，等等，说了很多期待的话语啊。那这也是阿克努呢第一次来到中国，他非常高兴，他觉得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伟大国家的伟大的建筑、伟大的气质。由于疫情呢，他的家人是没有办法到了，但是也可以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他在中国的比赛。 哎呦真好。 对，他说这个冬奥会呢也得到了这个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这对于一名外国运动员来参加比赛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他也会在北京、在张家口去感受热烈的欢迎。 哎呦真好啊。我相当的期待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教练员们来我们北京感受中华的传统文化之美呀。哎呦，这一点一直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最骄傲的一件事儿。咱们说说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啊，大家这边都在各种的聊啊。 没错，我 看 见红果儿啊，他也非常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他说冰丝带、雪如意，还有这个水晶高跟鞋， 哎呦， 这些滑雪场馆的建设太有创意了。 哎呀，太好了。 祝愿北京冬奥会赛事圆满成功，也祝中国健儿取得好成绩。 是1246W也说了，这个首钢大跳台是世界唯一开完之后还会永久保留的，他认为这个就是一大骄傲，可不是吗？哎呦，首钢不只是篮球了是吧，冰雪方面大家以后看的可多了去了。 嗯，是。而有的时候吧，你像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哈，如果也能够在奥运场馆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场馆的设施， 哎，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这种内容在其中哈，也会觉得很骄傲啊。 没错。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参与冰雪运动的时候，如果您哎呦我都没滑过冰或者没上过雪的话，可以找时间来尝试尝试， 嗯， 亦或是说啊，有一些跟冰雪运动相关的这个活动，咱们能不能也积极的参与参与呢？ 必须必须必须！ 你看， 我觉得如果说哈，咱们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挑战不了， 哎呦， 但是呢，有一些这种冰雪的游戏呀， 是 冰雪的体验啊，我们就能参与就参与啊！ 啊，对呀， 啊，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哈，咱们市民冰雪运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了。 哎， 那这不由商务局、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2022年北京冰雪消费节也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一直持续到3月底，助推冰雪消费持续升温。那在这个期间呢，比如说云探冰雪场地活动将会邀请旅游达人探访冰雪场地，了解冰雪场地的情况，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场所。 哎呦，真好！ 冬奥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当中呢，也将有10000张全市冰雪场地折扣券或者体验券作为奖品，期间呢还会组织开展冰雪体验活动啊，让我们去感受这种冰雪的乐趣。 除此之外啊，线上呢还有冰雪消费节小程序发布了北京冰雪消费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汇集了100多家冰雪场地的信息，折扣啊等等的。 哎呦， 让我们这个边玩也能够边去体会到北京冬奥会的热烈气氛。 哎呦，咋这么好啊？我觉得有一点让我们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是什么？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比如您想去玩什么冰雪的项目，就能找到， 能满足到。 哎，对呀，这就是普通人生活当中一个便利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巨大的骄傲。 还打折， 那太好了，各位啊！哎，最好能打一个折上加折，是吧？ 啊、不是，很多免费体验券的。 哎呦， 啊，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一件事儿啊、 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啊，和2022年北京冰雪消费节微信公众号。 哎呦，太好了！咱们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晚高峰节目当中，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有朋友说了，今天是不是还有连线的环节？没错，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先连足球的部分啊。5点半之后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点评国足教练组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啊。据说有6位曾经的最厉害的国脚， 郑智、李金羽、赵俊哲、李雷雷、邵佳一、孙翔啊，据说是这6位。 哎呦，这6位、我看有朋友说了，哎，范大将军范志毅要来多好，凑7个七星聚会啊！哎，这我看行， 他太能说了，我觉得、 哎、是啊、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官宣，但是好像很多记者都在说这事儿。咱们5点半之后让杨天英给我们说说。另外在6点40左右将会说篮球啊，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孙大爷，让他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北京首钢对阵山西队的比赛。哟，这山西队可不难，不好打呀、 哎、不难打，你说实话了。 是，以前认为不难打，现在 不好打， 是投篮投太准了，5连胜啊，这个山西队啊。所以等一会儿咱们将会安排2个连线的部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各位聊回来呀。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脱冰障碍还有优槽3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看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这也是2022年康乐乐和夏萌萌的第一次亮相，祝愿大家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哎呦，今天晚上还有球呢。 啊、是啊， 是有朋友提到了，没这个能赢球吗？没有那么大的底气，有朋友刚才说了、这咋对山西队还没有底气呢？ 不是，你不是都说不难了吗？ 哎，我比较的矛盾呢、就是山西这个队啊，以往看好像不怎么难，但是最近太猛了，这队，尤其是山西队的元帅啊，三分球像库里似的刷刷的呀，那进的。 哎，第二阶段一下就涨球了。 哎，可不是嘛，咱们在6:40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孙大爷。马上咱们为您连线的是足球方面。哎呀，说说这中国男足的主教练李霄鹏指导，据说马上要迎来几位， 要找六大护法 啊。是啊， 护着他，护着中国男足。 这是李霄鹏指导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吗？我还听有球迷特别有才啊，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那这六个 啊，至少得顶俩诸葛亮了吧。咱不知道，哎，具体怎么回事，马上来邀请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啊。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新年好。哎，康乐，萌萌好。 哎，天英新年快乐呀。 哎， 今天看到了这条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官宣，但是我看好多记者都在聊，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说的就是中国男足这个教练组所谓的辅佐主教练李霄鹏指导，我看列了好几位有名上将啊，这郑智、李金羽、赵俊哲、李雷雷、邵佳毅、孙翔等等等等。哎呦，有朋友说了，要这六位要是去这个辅佐李霄鹏指导，是不是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呢？天英。 我觉得这些队员在年轻十岁组个队踢，应该比现在的队员要好，是吧？ 是吧？我同意这观点，天英。 对，你看这些队员在年轻十年的话，你看基本上都是踢过欧冠的，踢过欧洲联赛的，连李金羽都是原来在南西效力过，对吧？然后赵俊哲也是，就是一直有这种去留洋的可能性的。我觉得这些队员可能是中国足球那一代运动员的精英啊，精华队员。我觉得，但是从现在看哈，就是我的分析哈，包括是也咨询了一下，应该还会有很多的，这还会有一些教练也会再出现在新的名单当中。现在看啊，就是中国足协啊，应该是集中国足球之精华于这个一战当中，就把我们所有能够调动的这些力量都调动起来。未来我甚至估计有可能哈，这个教练组这个教练团队的数量不比运动员少。 哎呦，那弄这么多人，有球迷就说了，那到底还听不听李霄鹏的？是吧？应该还是听李霄鹏的。 对，应该肯定还是听那个李指导的，因为这些教练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其实我个人感觉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到国家队可能去帮忙嘛，去帮忙处理很多的问题，包括队员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训练的问题。但是很多队员，很多这些调上来的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教练组成员。只是来这种帮忙的，只是来学习的，我认为这么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咱们大家都知道哈，这届国家队最后几轮比赛出现机会不大了，所以说呢，让这些呢中国的正在从事教练岗位上和未来有机会的人，而且这些队员都是中国足球踢得不错，而且当年在海外踢过的人，让他们呢借这个机会到国家队感受感受，让他们来学习学习，也见见国家队，也相当于我觉得给这些人啊一个提高一个拔高的机会。到国家队来见习一下，都体验体验这个感受。就跟我们说，反正国家队也出去了，三十岁以上的队员就不用了，让年轻小孩来吧。可是跟这感受一样。 哎，或者是不是说，就这几位啊，这个郑智、李金羽、赵俊哲、李雷雷、邵佳毅和孙翔啊，是中国足协未来有可能在教练员岗位当中重点培养的人物。我看有球迷这么猜测的，天英是不是有这意思啊？ 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的，因为这些队员啊，就是说。见过世面，踢球的时候踢得好，见过世面，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队员基本上在国内的足坛当中的 这种风评啊、口碑啊都是不错的，未来有可能是中国足协重点培养的国内的这些教练的人选，所以说让他们到国家队体验体验，我觉得工作工作没有害处，也能帮帮国家队的忙。 是啊，多几个眼睛看着嘛，是吧？这比如说李霄鹏指导看不到之处，这六位啊，曾经都是身经百战之人啊。尤其比如说像郑智，哎呦，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呦，郑智现在还能上场踢球呢，太厉害了！这怎么保养的？等等的，就大家都有各自的优点。要邵佳一这任意球这么准，李金宇抢点那么厉害，是吧？射手王啊，赵俊哲中场有铁腰等等的，哎，各自把自己的这方面的当年的一些经验多多带到这国家队当中。另外我看到有这个白羽飞飞，他说了群策群力的挺好。另外阿昭也谈到了，这可能是一种分担风险的方式。总之大家还是很关心中国男足未来的一些情况。临近过年还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日本队和越南队。天英，目前你来观察的话，对于国足的这个预期有没有一些稍微的改变，是否变得更加的乐观了呢？天英， 我觉得毫不乐观哈。 哎呦，天爷，你够直白的了， 毫不乐观，然后甚至呢有点悲观。但是我觉得要看大家的这种角度问题。如果说我们把出线认为是我们的目标，那我认为太不乐观了。我认为就是你随着这些规划球员啊，非血缘规划球员可能不能归队，对吧？大量的队员不能集训，不能归队。那中国队唯一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还能说一说的得分能力，现在也不存在了。那么完全就是说这个攻无得分，守无守得住的这种可能性了。那对于我们来讲只能是更加悲观，然后而且是这种去客场打，我觉得那是太悲观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换个角度说，如果说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杯出线的目标了，我们就是说要借这个机会锻炼锻炼我们的国家队，对吧？找找国家队的新的方向。 是， 你看已经招了这么多的人到国家队来见习一下，学习一下。那么我觉得啊，与其这样，大家也看到了最近几轮中超比赛有没有好多年轻小孩踢得挺好的，对吧？95后啊，98后啊，00后啊，好多小孩踢挺好的。与其这样，你让那些老队员啊继续在场上痛苦的煎熬，你不如说从这个踢得好的小孩当中大胆提拔一些人进国家队就踢，让现在22、23岁21、22岁有能力的小孩得到国家队的一些锻炼。 哎， 我如果以这个目的看，我觉得那反倒也许是个收获。 哎，是，说的真好，天英。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啊，提到中国足球，突然想到了，如果中国足球有一天咱们能够轻轻飘飘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甚至咱们，哎呦，还能够进个四强啥的，那多少球迷感觉哎太骄傲了。亦或是咱，啊，不用说培养出梅西来吧，咱培养出一个类似孙兴民这个 啊 级别的，好多球迷感觉哎呀挺骄傲的一件事儿了，是吧？ 对啊，那肯定是啊。我觉得能为中国足球，能为中国体育做出贡献，是吧？比如说，我们能培养出一个小孩儿， 哎， 咱们这么喜欢体育，足球能给国家升国旗、奏国歌， 你看 拿上一面奖牌，我觉得那就是中国足球人最骄傲的事儿。 哎，是所谓的“吾辈当自强”。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再聊啊。 哎，好嘞，再见， 再见。哎呦，这。国足有朋友聊了说这人海战术能行吗？教练组啊 教练组都可以人海战术了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呀，小球王也说这一届中国足球国家队请了6大护法， 哎呦， 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加一块几个人？7个人、 嗯， 哎呦，葫芦娃就爷爷，我想起了 啊，爷爷爷爷， 哎呦， 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本事吗？ 哎，这个说的好， 是吧？就是大娃负责这个，就是还有、就是 哎、大娃力大无穷， 对，二娃是火娃还是什么？ 不是，二娃是眼睛千里眼， 啊啊啊啊！ 三娃是力大无穷，哎，不是、 嗯、 大娃力大无穷，三娃是那个刀枪不入， 那火娃是几？ 四娃是水娃， 啊、 嗯，火娃是五娃，然后六娃是那个谁会隐形的六娃， 会隐形的那是小娃娃。 不是 小的、那个、 七娃是有葫芦的，就是能装人的那个 啊，合着老六是不在的那个、 老六是那个隐形 不常看见的那个， 哎，会隐形的。 那咱们这儿谁是不知道？六娃 我看，哎，大家这挺有意思的 啊。 哎呦，反正大娃肯定得是这个李霄鹏指导了，是吧？ 肯定呀。 哎，行，大家给排一排吧。六娃 来这个对号入座啊。 哎，是这个提的有意思、 这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个演绎的、哎、哈、嗯、 是这边看看各位的点赞助力榜，还有新朋友来啊。 是的、 哎、 我今天看见好多新的朋友。 是啊，我们节目能吸引更多的新的朋友来听、 嗯、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骄傲。到目前为止的点赞助力榜1717第一，第二1908，第三7117 QQ， 第四9489，第五爱语，哎，这是位新朋友机器猫头像的。 嗯嗯， 第六心意远行，第七涂晓东，第八孙东陵，第九先生北餐，第十三二五歪歪，第十一深秋，第十二阿昭，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呀。 是呢，乐意酒说这婆婆越多掌柜的越没法干。 哎呦， 可咱也不知道这请来的是婆婆还是媳妇儿啊。 是， 万一是媳妇儿，不干活的人还多吗？ 啊，对呀、啊、据说婆婆好几个，也好几个婆婆。哎，是 是的是的， 婆婆太多也不行， 反正就家里人都挺多的。 是 谁谁的， 关键别乱了就行、 嗯、没错。 你像我之前看那《红楼梦》啊，就是说这个哎呀，贾府其实就两个婆婆，哎，三个婆婆、 嗯、 贾母是最大婆婆了、 嗯、 再往下呢，一个邢夫人，一个王夫人、 嗯、 哎，就这邢夫人和王夫人他俩各自怀有各自的心思、 嗯、 啊，所以说这婆婆太多了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得有一个管事儿的， 哎， 啊，干活的人得多， 是啊， 管事儿的人得少。 那这王熙凤咋这么关键呢？是吧？ 嗯、 后来她不管事儿了，你看就混乱了。 她是算执行 CEO 啊？对呀、啊，或者 很强。 你看后来是探春管家管的也挺好的， 嗯， 然后后来有一个版本写的说林黛玉后来也管家了。 啊、 哎呦， 别了吧， 这好几个版本写的都不一样， 矛盾就多了 啊。是，哎、啊。知道他来了我就不来了是吧？ 就是 哎，是啊，都各种挑啊，大家这边有朋友也开各种各样的玩笑啊，欢迎来我们的晚高峰的聊天室，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 是的。 哎呦，这边北控比赛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呀？我给各位刷新一下比分， 我 可不是吗？ 我都不太敢看。 哎呦，这比分打得相当的， 有是个整数呢， 可规整了 啊，100-80。 哎呦。哎呦，输了20分， 就是这么个结果。 哎，是、 嗯、 这边俏他说了，哎呀，又怎么看不明白了？ 俏是北控的球迷嘛， 是、 嗯、 啊，他说这个队员是不是责任更大啊？说把老马气的怎么怎么着的？哎呦，看来俏他是马布里的 铁 杆粉丝啊！哎，是， 不管怎么样，先把马布里给护住。 哎，樱木花道铃木说了，他觉得这个国足那个几个。教练组去帮李霄鹏的， 嗯， 他说应该各干各的，负责不同的方面， 嗯， 我觉得有的可能就是学习学习也行， 是的， 是 分工不同嘛， 哎， 这不也有说他们都不签合同 啊，是吗？ 啊，都不签正式合同， 哎呦， 未来可能也不会签订，嗯，没准2月之后这个团队就解散了 啊，那是临时的呗， 都是临时的， 哎呦， 都是来过来实习一下的 啊，是，那看来这个比赛打好了。功劳记在李霄鹏身上，万一没打好、 啊、就一块分担， 那我估计还得是李霄鹏，其他六位说哎，这别让我分担啊， 嗯嗯， 是主教练还是得负责最多的一部分，就像之前的李铁指导、比赛有某些些许的亮点，但只是因为可能这说话没说到位，那也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责任呢、啊、 嗯， 哎，你看这边还有，我叫熟墨说了，动嘴的只能有一个，不然什么也干不了。 是的， 啊，那意思还得都听李霄鹏指导的指挥啊，可不是吗？ 哎、所以他们这七个人首先的意见统一了， 哎、没错。 啊，别上场之后听谁不听谁的， 是 这球员看来看去谁也不敢得罪呀、 啊。啊，是啊，啊，看来这个还得抓住主次、 嗯， 我们包括这个踢球啊什么什么主教练啊，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要抓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嗯。 另外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有朋友说了，聊中国足球没啥可让我们骄傲的， 嗯， 啊，这也不是100%的事儿， 也不是，也不是，还有些骄傲呢，就是比如在海外的那些 啊，咱们啊、 嗯、 拔一拔吧，在这里边拔高一下，看谁稍微高点儿。 这不还有吴磊的事儿吗？吴磊的身价、 啊啊、你看 德转市场也说了，这个吴磊的身价在250万欧元左右吧、啊、 哎呦，这 是 这数字 干嘛呀，本来我都没想起来，就特意提醒我， 你看 在西班牙人队的队内身价他是排在第15位的、 哎、 而他这个250万欧呢在中国球员当中是排在第2位的，埃克森是400万欧排在中国球员的第1位，还中国球员这说起来 哎呦， 哎， 伤了老心了啊。排名第三的是阿兰，身价是150万欧。那随后是身价100万欧的蒋光太和严俊凌。 你看， 哎，啊，以上这五人呢是中国球员中身价在100万欧以上的球员。 是 啊，但是对于吴磊来说呢，就要多说两句哈。他在2020年之前的身价一直是处在上涨状态的。 哎呦， 在2019年2月份呢，他的身价是500万欧。2019年6月和年底，吴磊连续两次身价是在1000万欧的，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身价最高的时刻，是现在身价的4倍。当然，这个其中也有一些这个溢价的成分在里边吧？ 哎，是啊，尤其之前中超的金元足球时代，那队员的身价没法看了， 对对对， 啊，全都是。哎呦，这一比好像比欧洲某些球星身价都高 似的。可是你放到人欧洲市场没有市场的， 对 呀，身价也只是在中国市场 啊。是啊，就人家不会买你的首先，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身价有时候我们得看抠出掉水分之后，中国球员的身价到底值多少。 现在看这个250万欧应该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水平了。 是， 嗯， 我们希望中国球员到海外多挣钱去。 哎， 啊，多好啊， 就是 吴磊身价别250万欧， 嗯， 2亿5000万欧我才高兴呢。 哎呦，这1亿飘10亿飘着点狠 啊！对呀，啊，都挣他们的钱去是吧， 嗯？ 啊，别总像之前让他们这外援到我们这来淘金来。 就是，我们也去挣一挣这个， 哎， 外币外汇 啊。是啊，咱也多挣点人钱多好啊！ 嗯， 哎，虽然说咱国家不差钱吧，但是也希望多多能有队员啊出国去挣钱去， 嗯， 哎，挣他们的钱去啊！ 不光是挣钱，也长自己的本事呀。 可不是，刚才说到葫芦娃这事儿了。哎呦，有一位 叫北京葫芦侠，你看见了吗？ 你看， 嗯， 这真是撞到葫芦上了。 是的，北京葫芦侠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 哎，葫芦娃， 哎，是的， 这葫芦娃呀，说老大，大娃力大无穷， 嗯， 身体会变大，力量型的这选手， 哦， 啊。老二呢，老大是红色的，老二是橙色的， 嗯， 千里眼顺风耳，特智慧，身体特灵活， 嗯， 老三黄色的这衣服， 嗯， 钢筋铁骨，红头铁臂，刀枪不入啊， 嗯， 你看， 铁砂掌， 哎，老四绿色的衣服，绿娃什么啊，绿娃是喷火的呀， 啊，绿娃是喷火的， 啊，还有闪电， 嗯， 啊，老五青色的， 嗯， 啊，老五是水娃呢，我记错了，刚才 喷水的 啊，吐水还喷水， 老六呢 还会龙吸水，老六蓝色的， 蓝对 隐身的 啊， 还会飞啊，特别机灵 啊，我买了一个六娃， 哎呦， 我包裹一打开， 哎，这 六娃在里边呢， 哎呦，啊，是这个是一般人是卖家说了，我这六娃，所以你看不着啊， 老七呢？ 紫色的， 紫色，对， 哎，它有个葫芦， 嗯， 啊，就是这个葫芦，这是法宝。 我叫你，你敢答应吗？就那个 啊对，就是跟《西游记》里边银角大王一个本事，是吧？哎，我就突然想到了，《西游记》里这个剧情有 bug 呀， 嗯， 各位， 嗯， 比如银角大王跟孙悟空说：“孙猴子，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我叫孙行者，者行孙。 哎，万一说他叫那人，他就不说话。或者故意说其他名字呢？ 嗯， 那还灵吗？你说， 不是 啊，否则你说这 剧中人物都挺单纯的， 哎，是啊， 让说啥就说啥。 哎，对，这边我们提到的是这个葫芦兄弟啊， 嗯， 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 嗯， 提到骄傲，葫芦兄弟，这是我们国风漫画早期当中的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作品啊。 嗯， 哎，是。 白羽飞飞还给我们普及呢，说葫芦娃可以合体，你们知道吗？ 第二部可以合体 啊？还有第二部？ 第一部嘛，蛇精把七个娃娃都抓一块了， 结果爷爷吗？ 对呀，啊，放到炼丹炉里，要把它炼成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啊，一吃，然后就是怎么怎么就成仙了。 嗯 啊，结果炼丹之后呢，七个娃娃到一块了，炼成一个，各种技能都融合到一块去了，就这么厉害。 哦， 哎，相当于这，比如说七个手机，一个有照相，一个打电话，一个发短信，一个发微信，哎，这七个功能融一块了。啊，成为我们现代的智能手机了，就这么厉害。 哎呦，这故事好是好，可是细思极恐。 哎，是啊，你看这边大家都聊到葫芦娃这件事了， 嗯， 一共有多少娃？1908说，一共有七个娃。 对，赤橙黄绿青蓝紫。 是 啊，最后都成了葫芦侠。 是，哎呦，真好啊！葫芦侠这以后咱也拍个电影，我估计也能热卖一下 啊。 你看 人家什么钢铁侠这侠那侠的，我们有葫芦侠。 哎，是，今天我们聊到让您骄傲的人和事儿，我们这时段奉献给各位一首歌曲吧。 哎， 这歌2000年之后特流行， 2000年之后哟，那也有点年头了， 有小20年的时间了。 嗯、 这歌就叫《那么骄傲》啊。 趁万户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 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 不好， 优雅都不见了， 见了 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 别那么骄傲， 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别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哎，有朋友说了，这歌不是金海心的歌吗？ 是的，真的有年头了 啊，可不是嘛。但是我觉得这歌啊，现在听一点也不过时， 哎，真的很好听。 它这个编曲包括声音的感觉，相当的超前。 对， 而且金海心刚出道的那会儿，有朋友说，哎，这个唱的怎么跟当时那王菲有点像啊？ 就声音很甜美， 而且很空灵的感觉。 是的，是的。所以说，让人听着觉得很好听的歌曲啊，一般作词人作曲人都是很骄傲的， 哎，有个性， 20年之后你听了都不会过时。 没错，而且啊，像这种有实力的歌手，包括作词人作曲人，他用作品来说话， 嗯， 那本身就会觉得我很骄傲，我不是靠炒作的， 嗯， 我靠作品的。 哎，其实你说啊，这个文艺圈和体育圈都一样，都以成绩说话， 哎，实力太重要了，我不是靠流量的，我靠实力的。能打呀，这歌太能打了，各位， 嗯， 你给我一个拥抱，我的嘴里还没你温好， 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好，各位晚高峰的5点到7点，欢迎各位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节目，夏蒙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今天来聊聊您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都是有哪些呢？啊，当然这个骄傲咱们是往自豪那方向去聊。 哎，是的。 哎呦， 8740说，从疫情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咱们中国人民啊是值得世界人民羡慕的， 哎， 也是我们自己值得骄傲的。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草球也争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越来越感觉到骄傲了，可不是吗？我们中华的文化，哎呦，那真的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呀。 嗯，哈哈，没有战斗很有意思。他说我特别喜欢金海心还有杨钰莹这类的，歌都特别的甜，不过现在我不听了，因为医生说要控血糖。 哎呦， 您这个 小声，这小声挺甜呢。 是的，是的， 啊，好几个加号呢。希望大家好好的来控糖啊。当然这边时光雕刻也说了，他感到最骄傲的事儿是近些年航天事业的巨大发展，很棒的一年。好的，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聊回来呀。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偏低，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天北京依然是以晴为主，气温快速回升，预计最高温度在7度左右，没有大风干扰，户外阳光下会暖融融的，适宜大家外出游玩。不过近期空气干燥，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

他当教练你也喜欢了，哎，这个都是只要您开心您做的都是对的呀。 哎，俏俏不就是老马的这个铁粉吗？他就说我想劝劝他。 哎呦， 想劝劝他什么呢？ 劝他换队嘛，是吧？换着支持一个队吗？ 是， 没必要啊。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 没错没错。AJ 也说，教练呢也是需要管理以及需要这个疏通人脉方面的这种知识的哈。这个方面呢，可能并不是马布里的专长。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老马的翻译，哎，就显得很重要了。 哎，但是马布里的经纪公司，我觉得已经相当会经营了，包括马布里的这个平时，各种各个方面，大家想一想，其实他有一些做的很及时，有一些表态等等的，这个离不开他经纪公司的相关的操作。我认为这一点他肯定是有相关人帮他来打理的。只不过你遇到了，比如说打球球队，那北贡他手里就是这么些牌。有时候确实是所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这教练他可能有一身的抱负，但是队员有可能达不到啊。你比如说谁谁谁的啊，就是达不到，那咋办啊？慢慢练级吧。 是的， 任何的超强的球员转行到了教练这岗位当中，足球也好，篮球也罢，我足球那边随便给各位举好几个例子，比如皮尔洛啊，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啊，索尔斯克亚。是吧，都曾经很厉害，没当教练之前都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太喜欢了，是我们的骄傲啊。但是，哎呀，当教练了以后了， 那也有反过来的， 有这反转的， 比如说像魔力鸟，他也不是什么专业球员 啊，对， 但是他在教练这个岗位上呢就能够发挥得特别好。 是， 所以这个运动员和教练之间哈，好运动员未必是好教练，好教练以前也未必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呀。 哎，是，我想起我老当年说了，哎呀，你就是干什么什么行的那个料啊，就说，哎，就是夸我说康乐，哎，你从小挺爱学习的，你就是读书这块料啊。哎，我想说就是这个，哎，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干教练的那块料啊，大料啊，花椒大料。 老马是不是呢？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哈，咱不能下定论，还得让他在这个岗位上，在这个领域里边再磨练磨练。 是，慢慢来。大家也别着急，这个一号线说了，好球员成为好教练的不少啊，贝肯鲍尔、克鲁伊夫还有齐达内，说这话我还挺爱听的。 哎呦哎，因为说到了这个齐祖 啊，当然他也是客观的点评齐达内。齐达内不算好教练，还有什么好教练？人家欧冠联赛能来一个三连啊，这就是好教练了，是。 是，哎，不过有的时候你手上没那副牌，对吧？我做不了那个佛跳墙，我就炒个蛋炒饭凑合试试吧。 是啊，另外呢，有教练说，我想让大家为我感觉到骄傲啊，但是奈何现在就是阵容就这样，就这一嘎的一块的， 是 啊，就这么点儿这个所谓的边角料，咋办啊？我认为任何的人，包括教练员，在工作岗位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最令你感觉到骄傲的，不只是你取得好的成绩， 还有呢。 能够别倒下， 哎， 别遇到一点风吹草动了你就哎放弃了。 说的特别好，就是那份坚持。 哎，你坚持下来了，我认为就算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但是你坚持下来这个过程，咱有时候啊别太功利了。有的朋友就喜欢看结果，以结果论英雄，我认为不然，还有时候还要看过程啊，各位。过程做好了，你同样值得骄傲。 而且老马呢，他可能在咱们北京球迷的心目当中，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篮球行业的这个从业者了哈，更多的我们对他的这个情感还是非常深厚的。就像华北小新说的，说我希望老马永远的留在北京。其实我觉得老马留在北京，为北京篮球去做他能够做到的贡献，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不看国足，他也说了，感觉马布里应该从助教开始干起更加合适。一下从主教练的起点太高了，他说要是留在首钢干助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这又提起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 哎呀呀！ 当年他就不想留在首钢去当助教这个岗位，人家就是想一下就当主教练的。哎，这反正就是所谓的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心气不一样。老马的心气高啊，各位， 我就要去更大的舞台上展现 啊。对啊，我不想给别人当副手，我就想当主教练啊。这个那没有办法了。 我有战斗说，我给他支个招哈，这个战术纸换一换，领队呢从国安，咱们把这个马五爷给找回来。 哎呦， 因为这个马基奇能够调动大家，还能给他当翻译 啊。这个那意思，这哪位朋友说这个马布里不赢不了球赖翻译啊？ 啊， 那相当于还有朋友说了，这谁是谁？ 厨子没炒好菜，赖门口迎宾的 啊？对啊，或者说这个球没踢好，赖解说员， 哎， 没把球说赢了， 是就怪康乐 啊。 你看 是 今天你要去说北控，北控不就赢了吗？ 啊，就赖康乐啊！康乐，你说你要是有八块腹肌，北控就赢球了， 就是、 啊、这都不搭嘎的事儿。有朋友就愿意来回赖，是吧？ 就能拐到那上边去啊！ 啊，是。 今天聊骄傲哈，你说这个体坛上还有哪些骄傲？ 我想到傲娇了，哦、哎，骄傲和傲娇，哎，这有意思， 很有意思、 哎，就想起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我们汉字啊， 嗯、 太伟大了。 嗯嗯， 你看这汉字，有时候你把这顺序调换一下啊，音节调换一下，这意思大有不同。 是的， 你看， 那你说这个骄傲啊，有两种意思，傲娇呢，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贬义词 啊、哎，不是 啊，对， 傲娇一般指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我拿我的美丽的搭档夏萌举例子吧、 嗯， 啊，夏萌，哎呀，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霸道女总裁那感觉， 啊、真的吗？ 雷厉风行啊！ 我难道不是 平时也 江南婉约派吗？ 啊，这我这给你解释这词儿嘛、 啊， 平时也不苟言笑的夏萌， 嗯， 哎，感觉这么的霸气，啊，但是平时有小个性的时候，比如遇到他喜欢的人会，就是撒个娇这种感觉。 哎、我的妈呀，你这是撒娇呢、 哎？这就是傲娇。 嗯， 啊、外表表现的挺傲，但是其实有娇美是在它其中的内涵呢、 哦， 各位。而且这个娇美不轻易示人，只展现给他最爱的那个人啊。 我理解的傲娇啊，是 作吗？伊藤美诚啊，这动作傲娇、 哎、也可以这么算啊。 哎、 我理解的傲娇呢，有点像是这个趾高气昂的撒娇。 啊，差不多， 有点那意思吧。 啊、是、嗯，反正这个语言这个事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像我们刚刚说这个金海心的歌很甜，还有一朋友说这个甜和嗲有什么区别呢？ 啊、甜让你的心里感觉到很舒服， 嗯 啊，嗲呢就让你有点鸡皮疙瘩稍微起来一点， 就是心里边有个哎呦、 啊、 这样的一下、 啊。是啊，当然有的朋友说他就喜欢嗲的那个感觉、 嗯、 啊，那也行啊，反正这。由于谈恋爱是相互之间的，是吧？ 你 傲娇一点，稍微嗲一点，只要双方不讨厌，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呀。 哎，我这看了大家聊半天，我有个小疑问哈，我这个知识储备比较薄弱。耗子杆是什么意思呀？ 耗子杆不是火锅的必备神器之一吗？ 啊，对呀、啊，我也爱吃耗子杆，怎么大家都在提耗子杆、 哎、啊？是不是我们？ 哎、我不太懂，大家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啊，耗子杆。啊，这是吃火锅了吧？有朋友 是说蒿玉米吗？ 这个不真不太清楚， 不是、 是不是突然这两天流行的一个流行语啊？ 我是空白了啊！ 哎呀，说再次感觉到说骄傲的什么事儿啊、 哎？ 我们中国的文化、汉语言的文学呀、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诗词歌赋， 怎么说都有理，正着说反着说都有它的道理。 哎，是、 嗯、 啊，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比喻啊，这个东西啊。 嗯 歇后语、成语啥的，哎呦，太让我感觉到骄傲了。 是的， 我们听众朋友们各种留言，有的时候也是自带一些，有的是挖坑，但是有的不是。我认为有的您是真有才华呀。 嗯，我们听众群里边也不乏自带小傲娇的人。 哎，是唯有战斗，他说了，这伊藤美诚啊，这日本队的乒乓球最厉害的、 嗯、 啊，他说王楠的儿子学的最像，我看那视频了。 嗯。 王楠儿子太淘气了，那么淘呢，小孩儿啊， 学出了这个 啊，跟他妈学的， 哎、 是啊， 他妈也没让他学， 是他妈更有意思。王楠可特别搞笑， 嗯， 特别幽默的一个人啊。这唯有战斗说，伊藤美诚那个动作啊，水蛇腰那个，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傲娇了，是吧？ 嗯 哎呦啊，但是人家日本的这个乒乓球迷说了，哎，伊藤美诚也是日本球迷的骄傲呢， 就 是 啊，人也是从小这个培养出来的。 哎，可不是嘛，谁家孩子谁耐呀、 谁家疼啊， 啊，可不是嘛。 哎，唯有战斗还说首钢今天能赢吗？看北控成这样心里没底儿了 啊。是， 他俩又不是 这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是吧，这俩队也没有啥交集， 就是 啊，除了是一个城市的球队， 嗯， 还真没啥太大的交集啊。现在 没错没错， 哎，这边还有朋友语文数学说了，是不是一会儿咱们首钢队这场比赛赛前还得有重磅的连线呢？哎，当然了， 嗯，在晚间六点半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去连一下孙大爷， 哎，孙宝胜老师， 给孙大爷拜个年， 是。苏老师跟我们盘点盘点，包括前瞻前瞻，首钢队是否能够获胜啊？白羽飞飞说给我们来一个解释，说啥叫傲娇啊？指人物为了掩饰害羞腼腆而做出态度强硬高傲、表里不一的言行的这个代言词。哎呦， 嗯、新华字典里边的解释是吗？ 傲娇，那我就用一个人就代表了 啊。 林黛玉林妹妹， 哎呦， 绝对是傲娇界的天花板了。是， 哎，但是还是招人疼的啊。 外号叫林怼怼是吧？ 林怼怼，怼天怼地。 对啊，我发现傲娇的人好像都愿意怼人。 嗯， 哎呦，李铁之道还有点小傲娇呢，看来 绝对有， 绝对。 他要是长得再委婉一些的话，也挺招人疼的，可能。 他那头发大家就不想。抹什抹什吗？ 也想，我给你吹吹，我给你吹吹啊！ 是，我就挺想为李铁之道梳梳头的 啊、嗯！哎，哎呀，翘翘还是心疼老马的哈，我就是老马的粉儿、 哎， 数落他的话我就不爱听。 哎，行，啊、嗯反正这个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尤其我们看体育比赛的都会喜欢一个人啊，就喜欢他周围的谁谁谁， 嗯、 啊，讨厌一个人。啊，他跟他一个队的我都讨厌啊！比如说 C 罗和梅西的粉丝是深有感触啊。 哎，你说有既喜欢梅西又喜欢 C 罗的粉吗？ 比较少，真比较少。 就是看热闹的，一般这俩都能接受。 哎，除非你像贾宝玉一样的是中央空调， 哎、嗯、呀， 跟谁都暖。 海王 哎，既喜欢宝姐姐，也喜欢林妹妹，嗯、顺带连袭人、什么麝月、晴雯。等等等等都喜欢了， 那我觉得你肯定就是这样的。 我啊， 你说说你都喜欢吧。 哎，我身上也没有玉，人家贾宝玉是含玉而生的、 嗯、 我也没有那隐形的翅膀、啊、 是、 啊、是吧， 你头上只有耳朵。 哎，大家关注到了吗？我这小耳朵、 嗯、 小老虎的耳朵。 是的。 哎，祝大家虎年大吉，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啊、 哎，大家可以继续聊着哈。关于首钢晚上的比赛呢，北京一号线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六点半的时候会去连线孙老师，听听孙老师的前瞻。 没错啊，当然这边聊到所谓的骄傲的事儿啊，有山东泰山球迷这赛季人家是不是也太骄傲了呀？ 人绝对有资格骄傲。 你看 这末轮泰山和亚泰的赛后呢，据说啊，足协将会在天河体育场进行简单的颁奖仪式。 哎， 到时候足协主席陈戌源啊也会把火神杯颁发给泰山队的。 是。 哎呀，这个赛季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 当然，我们这边再来关注一下英超那边、 嗯、 啊，有朋友说英超现在也挺激烈的，是进行了21轮的3场比赛，排名靠前球队全部获得胜利，其中领头羊曼城和热刺凭借最后时刻的绝杀都是全取3分啊。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上半场连入3球的西汉姆联队顶住了主队水晶宫下半场的反扑，3-2收获胜利。原定当天进行的莱斯特城主场对阵诺维奇的比赛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而延期了。 嗯，是的，每年体育界的开年大戏就是达喀尔汽车拉力赛，那今年是第44届了哈。在1月1号这一天呢，是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有6组中国车手分别出战汽车组和摩托车组的比赛。 你看， 这次比赛一共分12个赛段，耗时14天，总赛程呢长达8375公里。 哎呦， 其中呢特殊赛段也非常的长。根据最新的路线显示，比赛起点定于沙特北部城市哈伊勒，经沙特首都利雅得之后呢，再向西南穿越，终点设在沙特第一大港口城市吉达。而汽车组的比赛呢，北京越野车队派出了双语组合张国宇和潘宏宇驾驶213号赛车出战。摩托车组的比赛，中国五宝大海盗车队派出了3位骑士。 哎 啊，这届拉力赛是沙特连续第3年举办该项赛事，也吸引了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参与者，还增加了这个新的组别。 你看 啊，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号称勇敢者的游戏，在沙漠当中穿梭14天，这不是常人能够承担的。 哎呦，能看到海市蜃楼吗？ 哎，没准能看见呢，就什么都能够遇到吧，有可能就是奇遇记，我觉得哈。 哎，没错。 对于咱们中国车手而言呢，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 确实，而且我认为不只是说这摩托车的这个拉力赛啊， 嗯、 这好10多个赛段，包括自行车，像环法、啊、环意啊等等、 哎。是的， 这些能够参加下来，我认为就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先、 嗯、 甭管成绩高低，能坚持下来都是竖大拇哥。 是的， 令人骄傲的事儿、啊。 所以我们每次在说这些赛事的时候呢，也特意会说啊，谁谁谁都完赛了。 哎， 其实你能完赛，就已经很值得骄傲了， 可不是吗、啊、尤其我想象到几年之前我去参与了环青海湖自行车赛，但是我不是运动员， 你也骑了是吗、 我是试着这个，肯定有专业的这个骑手说，哎，康乐你也试一试，我试了试、 嗯、 确实比我平时骑那车快多了， 好骑但是也挺危险的 啊，得有技术才行。 嗯， 我想说是什么，当时我作为记者呀，跟着那个赛段10多个赛段，哎呦，那真是攀山越岭啊，天天的可累了呀。 那你是坐车攀山越岭？ 我坐车我都累呀、啊、各位、 嗯、 我那坐车屁股都疼、 哎、瞧你金贵的。 更别说人家骑车的人骑了好几千公里，真的能参加下来坚持下来就值得骄傲呀，各位。 没错，能参加下来坚持下来并且平平安安的抵达终点，我觉得就是赢家了。 啊，可不是嘛，你包括我们那车我还属于好点的呢，夏萌，我们车好几位晕车的， 哎呦， 各种咔咔吐的，哎呦，我当时就心想了，哎呀，这多亏我吃晕车药了。 什么呀， 否则我也跟人差不多少。 没错，在这里呢也祝愿参加达喀尔拉力赛的车手们都能够平安完赛。 哎，是，哎，我突然想到了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当教练这事儿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教练这事儿吧， 哎， 最值得骄傲，带出好成绩。 哎，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什么呢？挣钱多也是 啊，也是、 还有一点，就是不让俱乐部炒我鱿鱼。 我炒俱乐部鱿鱼？ 哎，对，比如说哪天了，这个谁是说我俱乐部我不干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是的， 这值得骄傲的事儿。 哎，那这接下来这位值得骄傲吗？ 啊，但是大多数哪有那么厉害的教练啊？ 对对，大多数都是被炒的那个。 你看， 大多数最后都成了鱿鱼。你看这法甲摩纳哥就宣布啊，他们的主教练科瓦奇被解雇了。这是2022年第一天，他就收到了这一年最糟糕的消息。 是。 哎呀，这是大过年的不让人好好过。其实，在球员时期呢，科瓦奇长期在德甲效力，柏林赫塔呀、勒沃库森、汉堡、拜仁都曾经效力过。退役之后呢，是执教于克罗地亚国家队。那在2016至18年呢，曾经执教于法兰克福。18至19赛季呢，他入主拜仁，但是也是一年多之后就被解雇了啊。看样子科瓦奇的执教生涯也是挺坎坷的。 你看， 2020年7月19号就来到了摩纳哥，在那个赛季呢，法甲由于疫情被腰斩，摩纳哥成绩也不太行，只排在第九。那上个赛季呢，他率领着摩纳哥重新崛起了，而且成绩也不错，拿到了欧冠入场券。不过这个赛季呢，这成绩又不太行了。欧冠附加赛当中呢，摩纳哥被乌克兰球队顿涅茨克矿工淘汰，只能去参加欧联杯。法甲呢，也目前只排在第六，落后领头羊大巴黎17分。所以这俱乐部大财主想来想去，还是说这个2022年，给你的第一封信就是解雇信。 哎，这个有点过分啊。 是的，我觉得再怎么样你稍微等等嘛。 对呀， 等新年过去了， 你给个新年礼物多好啊，是吧？ 大红包不给我们封一个， 哎， 直接给我们一个。 哎，或者人家这俱乐部是不是有另有深意啊？那意思啊，科瓦奇先生，新的一年祝您有更高的成就啊，您攀高枝儿去吧。我们这屋太小，我们这个俱乐部太小，养不了您这条大鱼呀。 也有可能就是希望说这个希望您低开高走。 哎，是啊，那意思就是 越来越好 啊，分手之后你还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是这意思， 我早点跟你分，你早点去找好的， 我别耽误你了。 是的是的。 哎，你看你这条件这么好，你跟我，你不是是糟践了吗？ 所以大过年的我只能含泪把你送走了。 哎，是，所以这 咱俩这可以演绎了啊。 我说咱俩这心理戏都不错呀，现在啊。啊，这边都大家聊得非常的嗨啊。说说让你感觉到骄傲的那些人和事儿。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看看到目前为止的点赞助力榜的最新情况。第一1908，第二1717，第三7117QQ，第四新远行，第五9489，第六爱语，第七我叫舒墨，第八4178PP，第九32555YY，第十孙东龄，第十一语文数学，第十二闲人北三儿。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哎，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特别让人感觉到骄傲，什么运动员尤其是这数据啊，感觉太厉害了。一场比赛就可我一个人在场上了，我是晴天博弈柱，架海紫金梁，多骄傲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就如果说比赛要输了呢，就成为空砍了。 哎呦， 你看这不能说多骄傲了，说的就是 NBA 那屋的事儿啊。 白使那么大劲儿的是谁呀？ 啊，可不是吗？哈登大三双，杜兰特28分啊，结果呢，哎呦，篮网还是输给了快船队啊，这是 带不动，带不动 啊，确实，而且快船还是缺兵少将的情况之下，最后的比分呢，快船120比116是逆转战胜了篮网队，送给对方的2连败呀。 这边库里呢今天也是破纪录了哈，勇士客场挑战爵士，全程打完，勇士123-116战胜爵士，避免连败。库里今天拿到了28分、9个助攻、6个篮板，比赛最后阶段呢他连得9分，成为赢球的关键。 你看， 另外这场球库里连续第158场比赛投进3分，也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 NBA 历史记录。 哎呦，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字母哥阿德昆博摘下了3双，哈特砍下14+4的好数据，鹈鹕是7人上双不敌雄鹿，最终比分雄鹿136-113战胜了鹈鹕。另外那场较量当中呢，德马尔德罗赞是最后时刻迎着2名防守队员命中压哨绝杀的3分球，帮助公牛队在客场120-119击败了奇才，公牛迎来了7连胜。哎呦，这就赢一分，高性价比呀、啊，各位。 是的。怎么样都是赢，赢一分最划算了。 是啊， 还有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赛，凭借着萨迪克贝加，贝加时2.1秒的3分绝杀，活塞队呢在主场通过加时以117-116，也是以一分战胜了马刺。 哎 呀，这是 NBA 赛场当中今天最值得关注的一些比赛了。 没错，这边大家都在聊今天晚上这场球，咱们大概6点半之后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这山西队也挺厉害的最近啊，山西队不能说是所谓的弱队，肯定不能说了，中游现在都开始还形容不下人家了， 中上游 强队当中稍微下游一点的了啊。所以这边像荣成斋他说了，对山西队有必胜的信心，外线三分雨塔下这双塔齐谋是吧，篮下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如果正常点的话他认为没问题拿下山西队。但是山西队我跟你讲，这个队啊还有是战绩啊跳，而且跳高，他属于他弱的时候啊你感觉普普通通谁都能赢他，他真的跳起高来赢广东赢辽宁，就属于这么一个队，太厉害了现在。你看首钢队今天要真能拿下这个山西，那大家肯定就感觉到了，哎呦，首钢队在重返强队行列当中是重要的一步啊。这边哎呦， 不是，这蒿子杆是谁呀？越说我越有兴趣知道 啊。这是跟《红楼梦》有关系的吗？ 哎呦，我也希望是说呀。 是， 来，大家给我们透露透露吧。 这是最新的一个梗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也都聊起来了。这是爱宇他说了，这山东泰山的事儿啊，说山东泰山人家有资格骄傲啊，等了11年。他认为拿了一个最水的没人要的中超冠军，因为您这说反话呢、 我觉得挺有含金量的， 是不要酸啊、那人家能拿下这冠军，其他这些队呢怎么都不行啊，对吧？ 就是在这么一个动荡的时刻、连曾经的中超班霸都已经沦落成现在这样了， 没错， 但是泰山水平实力没有减弱太多 啊。对呀、 啊 换句话讲其他队都退步，人家原地踏步，这就是一种相对的进步的体现 啊。 对啊，你说这个最水的中超冠军可能您是几个层面理解，一个是所谓的各队他是竞争对手实力普遍下降啊，但是泰山队说了，这我们也没要求您各位下降啊， 是 吧？ 就是您下降也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啊。 哎，对啊， 那怎么我没下降就你们下降了呢？ 可不是吗？那就找各队其他的这个到底为啥了。另外一点就是泰山也说了，那你们各队这个有的人说了啊，这个比赛踢得没以前多了啊，但是大家规则是相同的情况之下，人家夺得冠军了，这个你也挑不出什么理来了。 是的，就像每次在这个转球之前哈，有的时候连线都会问现场转播员说，哎，今天下雨吗？说又下，得那是下雨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没错啊，包括这几天我看有球迷说了，哎呀，广东队最近怎么连续的输球啊，昨天晚上又大比分输给辽宁队了、感觉好像已经退出了今年的争冠的行列了、有球迷给广东队找借口说广东队怕冷， 哎呦 啊！吉林长春的这个体育馆太冷了。 我还没说阿联老了 啊，对呀 然后那这个就是说不通了，因为冷大家都是相同的，如果冷都是相同的，那职业球员打几场早就应该适应了，对吧？适应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就是。 再有一个，长春这体育馆人有暖气的，现场我看到有穿短袖的，各位， 就是又不是南方的体育馆。 哎，是这第二个理由了，反驳第三个理由。我给您反驳一个，广东队当中广东人就俩，一个易建联 还有一个徐杰。 哟，这怎么着？光 其他大多数都北方的，还有好几位东北的， 所以他们 都不怕冷啊，各位。 他们都是卧底是吗？ 哎，是，反正跟冷这个事儿也是搭不上太大的关系。 就是说找理由吧。 哎，是啊， 你怎么找你都能找到。 哎，没错、哦、啊，所以说人家夺冠了，这我认为还是哎给予衷心的祝福吧。 嗯，是，咱别酸，咱别酸啊。 哎，是， 咱们肯定国安球迷别酸。 没错、嗯、啊，这边看到 EK 说了，拿不下山西的话，首钢队进前四，他认为就堪忧了 啊。 啊，确实，尤其是你想迈入季后赛这个步伐的话，肯定得想想，比如说对位啊、对谁等等的这些事儿了、嗯。拿前四相当的关键了。 哎，荣成斋说，首钢还是有实力的，球员经验也比较丰富，就是年纪偏大点儿，把球队捏合好，运转正常，赢谁都有可能。 哎，是。嗯啊、当然咱们今天要聊一聊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有朋友也问了，今天说谁来转播啊？今天是王毅，在7:35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首钢对山西的这场 CBA 的常规赛的较量。当然我们还得聊一聊感情方面的事儿啊，说哎，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我突然想到了啊，假如你感情方面啊哎处理的特别到位的话， 嗯， 能够找到一位红颜知己， 家庭生活很幸福、 啊、亦或是懂你的人，知心爱人，让你总能够感慨说哎呀，尽管说这个天下如此之大啊，人口如此之多，但是我总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的相思之情啊总是能够赋予对的那个人、啊、这个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儿。大家别小看了就看人这识人的能力啊，找对象这方面应该是人生当中的很重要的所谓的一种成就。 说来说去又说到了康乐乐2022年的心愿了。 哎呦，是，这是算是我又剧透了一下吗？ 嗯， 哎，这首歌送给各位啊，相思，希望大家在2022年都有让您感觉到骄傲的一段爱情的出现啊。 红豆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醉卧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蓝蓝风景， 最难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守着爱怕人笑，害怕人看清，春又来看红豆开，却不见有情人去摘，烟花拥着风流，这情还在。 好的，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来聊聊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这位大家更多的哎呦提到的，这是谁又结婚了呀？这是啊， 你结婚 有结婚了吗？ 樱木花道铃木初一块， 初一块是什么？ 太大方了、 初一块金条吗？ 金砖金砖。 哎，我看行。这边孙东玲他说了，首钢队能胜山西队，今天晚上做好自己，打好开局 啊！哎呦，还有人提到这个裁判的事儿啊，上场比赛和广厦说裁判闹出了一些不愉快。 你看， 地铁一号线也说，这场裁判如果再作妖的话，还是个麻烦 啊！裁判这件事儿，有时候我觉得现场该表现一定态度、但是呢，也得分清一些火候啊。比如说某些裁判，他就是那么的犟。哎呦，现场你要把他得罪了，那可能他也在气头上， 嗯， 当场有可能就吃亏了，各位。 是的，所以这个球队的管理者啊，包括球员如何很好的去跟裁判相处的话，哎，也是一门学问呢。 哎，是啊，要不然之前怎么这个 CBA 的各个球队偶尔也跟裁判交流交流，比如顶级裁判，各位讲解讲解什么是该吹的、什么是这个相互之间的这可有可无的一些动作，怎么注意、其实我觉得除非是。除了是动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讲解之外，更多是啥呢？让裁判跟队员教练们交交心。 是的，哎，都认识认识，了解了解。 没错， 哎， 别我这个性格稍微火爆一点，稍微 皱皱眉头啊，裁判就认为是怎么你就看不顺看我不顺眼了。 对，其实我也是生活中的小可爱呀。 哎，是、嗯、啊，有的朋友可能有的球员长得还是这个面相还比较的凶巴巴的啊，对 对、 啊、是，有的可能还比较傲娇呢 啊。 你看， 也就是说，这个在比赛当中哈，这个裁判的想法也好，思维也好，不光光是局限在现场的一些情况，比如场外的一些信息啊、因素啊，也会影响到他当下的判决。 哎，是宝丽磊说啊，首钢今天晚上比赛不好预测啊，只能祈祷首钢今天发挥好， 是的， 好好的挠他们一回啊。山西队主场那个字儿是念热闹的闹、 嗯， 山西队现场就喊闹他， 别闹他了， 闹他，但是。现场正确的读音，因为我以前经常去山西女篮的那会儿、嗯、山西女篮最厉害那会儿跟北京女篮争冠，我经常去他们客场、 啊、不是这个词儿啊， 是这个词儿、嗯、但是读音应该读二声挠他、 哦、 啊，现场是山西队挠他啊，这不是现场不读闹他了。 嗯，能现在还现场能说这些吗？不能了吧。 但这个也不涉及到什么侮辱人，应该是可以的、 嗯、 对，就是各地反正有各地的，我认为它是一个特色， 特色， 对、 嗯、 只要现场别喊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啊等等的，这把这个亲戚朋友亲人带上那些话一般还是可以去喊的呀、 嗯、 哎，这边还有朋友都在争论各种各样的事儿啊，其实我们今天话题说到让你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你喜爱的球队如果能夺冠，或者吧像巴萨曾经那会儿啊，不是连续夺多少个冠，皇马啊，欧冠三连了，哎呀，当地球迷感多骄傲的一个事儿，是吧、 嗯？咱们是不是得找孙大爷跟我们说说了？ 哎，咱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 看红豆开，却不见有情人去摘，烟花摇着风流着情。又在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红豆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毛阿敏老师演唱这首相思啊，哎呀，好多朋友都相思都想起来， 嗯， 孙宝生老师，那想着老爷子给我们好好点评点评球吧，他能赢吗？今天这场好，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联系好了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哎呀，孙老师这边有朋友说了，山西队最近好像挺猛啊，这队啊五连胜了，而且啊这球队当中啊四梁八柱相当齐全，包括三分如雨一般啊，这好像是 CBA 的元帅，被有的朋友有一个全新的雅号叫。库里呀、啊、CBA 的库里啊，三分头太准，种种各方面的因素让有些朋友觉得说今天首钢队打山西队似乎将会遇到一定的困境。孙老师您看好首钢男篮今天战胜山西队吗？这场比赛 这个说实在的，现在这首钢队啊，就是用一句老话叫家里的菜没谱，不好预测。 哎呦， 因为什么？像上一场吧，人家觉得那场球应该赢，没想到头一节就让人打成这个，才得九分，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首钢队还是属于起伏不定，咱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你像昨天看这个辽宁跟广东这场元旦大战， 嗯， 哎，非常精彩。这甭管你广东队这个人齐不齐，不就差一赵睿嘛，是吧？ 是。 哎，辽宁队人就明确，我就是要赢你，哎，能这就这么打，非常坚决，就是有那种凝聚力、战斗力， 哎， 精气神也在。当然，从目前来看，辽宁队这个阵容也确实非常雄厚。那你反过来说，你首钢队也不至于。我有时候想了想，按道理现在首钢队这个人员呢，起码就是说，应该是这二十个队，起码十五个队他都能赢的队。 嗯， 但是他没谱，你不好预测。反正现在山西队确实在风头上三连胜，这费尔德又是上一周的这个最佳球员， 是 吧？另外这个山西队就重新请回杨学曾之后啊，确实在打法上啊，作风上啊，都有挺明显的改变。那么首钢队是不是这个？俺们是分析不出来了，不知道是教练的事儿还是队员的事儿，反正那种、嗯，我觉得他们 打那么一场球之后，一场好点的球之后，完了就低迷，你就那种战斗欲望不强，好像是不是有点厌战、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们不及时从这种这个低迷的这种状态，哎，这解脱出来啊，碰谁都不好说。 嗯， 何况今天晚上碰这么一个势头正凶的队，是吧？我觉得刚才你也讲了，这个费尔德来了以后，对这山西队在从后部这个整个推进速度啊，在打法上、啊、还是增强了不少实力。那么刚才也讲的杨学增的指挥是吧，也更了解这个山西队，因为当时那个杨学增带山西队这时候带的最好嘛，咱们和他们半决赛，当时就是咱们拿第一个冠军的时候， 是， 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守更队不是什么打法的，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就觉得上一场我一看不该这样，当然上一场时候有点可惜是吧，不是那个裁判委员会报告嘛，也是就是最后判那个吉普森那犯规，实际上其实那个球孙维辉自个儿都举手了是吧，他意识到自个儿犯规，但是不知道怎么裁判判他了，但是我想你这要早一点是吧，咱们想比赛就先争开局嘛是吧，你进攻不好你防守来补吧，那防守不行啊是吧，所以现在守更等于是就是矛和盾都不行，那什么原因、啊、我觉得还是思想上的问题是吧， 是 我觉得哎把这个怎么的就是得注射点兴奋剂吧是吧， 哎呦是所谓这个兴奋剂就是让球员们包括整体的一个精气神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孙老师肯定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边1908想问一问孙老师说林书豪这个状态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事儿他说的应该是上一场比赛书豪好像状态好像一般般吧，孙老师。 对，这个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对这个林书豪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就是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是吧，他就是还是在处于这种上次我想找两个感觉，自己的感觉包括身体的感觉然后队友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那么这个感觉刚找着一点哎马上就状态不行了，问题他不行了其他人也不行，就是个问题了是不是， 嗯， 那么后来如果不是吉普森那儿一通的就是放开了自个儿打该攻他就攻，那就不一定能够最后说三分惜败是吧，我想咱们上半场你整个都调整不过来，我认为还是教练这个指挥排兵布阵的问题是吧，你抓不住对方的要点，就是你不能限制人家是吧，反过来呢你自己进攻又打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不好估他，所以以后像这是守更队，我现在就看不明白了。 哎呦，是吧？有孙老师都是看起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那我们更加难以分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是吧？孙老师， 反正是 这我更看不懂了。孙老师，您都看不懂啊？这个是故意保存实力，肯定不会，是故意练谁吗？这个好像也不是，那到底为啥呢？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就像比如说孙老师您刚才提的我认为非常对的，就是辽宁和广东这场比赛你是完全能看明白的，就这队是什么实力，比如广东他确实比如说实力有多少你是能够半斤八两能掂量出来的，但是首钢男篮呢这有时候的这个表现啊确实好像这个起伏太大了， 对， 这个也是所谓球队的一个实力的一种体现吧。好，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成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你看这边7250说，这是思想又出问题了吗？ 慢热的问题要解决呀。 哎呦，这反正咱也看不出来，这孙老师都看不出来，我更看不出来了，到底啥问题了？ 看热闹吧啊！ 哎，是。这位还有朋友铃木花道他说了，会进攻，懂防守，会控制比赛。结果呢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就看不明白这为啥了呀。 嗯，哎，关于书豪这个 Lauren 他说球迷要的是成绩，书豪带来的是人气儿。 哎呦，这人气儿肯定带来了， 对，人气儿肯定是带来了，但是成绩我觉得书豪也能带来吧。 自带流量，书豪这个流量相当的大呀。 嗯、 你包括有一些不喜欢首钢男篮的这个球迷， 哎、 他可能是书豪的球迷， 对 啊，就把这个球迷带来了。啊，再有一个，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啊、那会儿球场卖票主场的很多球迷就是看书豪去的啊，这个票房的号召力是依然存在的。 是。关老爷说首钢前几个赛季也这样哈、啊、老马在的时候呢常规赛表现也会这样，就不太常规赛不太突出，但是总能进入季后赛、 哎、是 进入季后赛呢就大显就各显神通了哈 啊，那意思就是战略性的隐藏自己的实力嘛， 反正就是在 CBA 这个战场上咱们是有经验的， 季后赛见真章、 嗯、 我同意这个观点、 嗯、 但是常规赛别打得太难看了，把队员比如说有些自信打没了，前两天广东队是吧，这输的连续输好几场，输那么大比分，哎，有朋友说了别着急，广东队这个季后赛杀回来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我想说总这么弄、 嗯、 杜峰知道好像就是说信心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是的是的， 你看 心有点累哈， 哎是 Space 也说开局不能再慢热了，习惯性挖坑真不行了哈， 哎这边大家还在继续的聊着、 嗯、 微博微信听听 FM 都在打开了互动的聊天的途径，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欢迎跟夏萌康乐来聊今天说一说让你感到骄傲的人和事儿。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啊， 是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2年1月2号，也是康乐乐和夏萌萌在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哈。 精彩亮相。 是的，那今天呢也看到了一条消息，挺有意思的，好多个二啊。 哎呦，这个 中国人讲究成双成对嘛，哈 啊， 而且也非常讲究良辰吉日。那除了传统的天干地支或者说黄历，一些阿拉伯数字， 你看 也能被赋予现代化的意义。 哎呦， 让我们的小日子越过越有趣儿 啊！这个跟二有什么关系呢？ 好多个二，你看啊，2022年2月22号这天是星期二，也是虎年正月22。 哎呦， 因为二呢，在网络环境当中通常被视为爱。 哎呀， 所以呢，就很多网友都说这一天恐怕也是2022年最有爱的一天了哈。 这么爱的一天， 这么爱的一天， 别读错了，别说这么二的一天就行了。 这么二的一天，就是二这个词儿吧，这个字儿吧，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一个贬义词儿， 哎， 有的时候就是傻的可爱的意思吧。 啊，是，咱从好的角度去理解。哎呦，这能有，这有朋友说了，在这一天那必须得办一些事儿啊，这2022年2月22号是正月22。 嗯。 是不是有些朋友求婚啊、领证啊这一天啊， 尤其适合登记哈。 哎呦，家有天成，哎呦，找到真心爱您的人，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大骄傲啊。 康乐乐，不用我再多提醒你什么了吧？ 你看这天天都新闻各种提醒我呢，是吧？谢谢各位 的 提醒。 啊 嗯、哎呦，这边我在朝阳，他说了一个令他骄傲的事儿是航天事业令人鼓舞的大发展啊。 是的，哎，没错。那今年呢是咱们中国空间站的开建之年，从2021年4月29号。好，天河核心舱发升上空到今天啊，中国空间站在轨已经8个多月。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已经完成了5次发射、4次航天员太空出舱、1次载人返回、1次太空授课等任务。可以说，今年2021年到2022年，咱们中国空间站的建造振奋人心。 哎呦，真好！另外，今天上午丰台区图书馆大红门馆里边的读者。在静心的阅读当中，许多年轻人选择在知识的海洋里畅读来度过新年。元旦期间，该馆实行限流预约入馆，读者们可以关注北京市丰台区图书馆这个微信公众号来预约。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是的， 我是觉得多读读书，人生会有很多的获得感，你会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个事儿啊。 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啊。对呀，比如说一提到某个领域了，说哎呀，这个我读过。一说到那个事儿， 哎，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也能说个1、2、3、4、5。你看，读书是一个令人骄傲的事儿。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新年2022年好去处哈。这几天呢放假，那大家呢可以去紫竹院公园啊、玉渊潭公园的雪场那边已经开放了啊，不仅提供多种多样的冰雪娱乐项目，还有一些冬奥知识普及，特别适合什么呀？就是一家老小都去看一看。 哎呦，真好！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展览也值得去关注。新年伊始，摄以观德2000年主题文化展呢是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展出，展览从摄以观德的历史由来和内涵入手，这说的是什么呢？就通过历代骑射围猎的书画作品， 你看， 还有这个弓矢、羽箭、器物、实物真迹复刻等等，为广大游客呢呈现多维度的观赏体验。那游客呢也可以关注这个很多和历史有关的知识和礼社有关的知识。那这个展览呢从2月中旬，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中旬。 哎呦，真好啊。 哎，不光如此啊，你看咱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就有射击这个项目。 哎呦， 哎，展览厅当中呢也陈列了很多奥运比赛的用比如说用弓还有用箭哈。 是， 以此呢也向冬奥会致敬。 没错，这边宝姐姐她说了，让他感觉到骄傲的人和事儿是他家的小丫头， 是的， 白衣天使啊。哎呦，去年还去了疫情的重灾区工作了2周之后平安的回来了，全家人都为这小闺女感觉到骄傲啊。哎呦， 向他致敬， 真好啊。这边还有8398MI， 他说了，哎呀，国家越来越强大，作为普通人感觉特别的骄傲啊。是啊，这边还有朋友就是点赞小红心往上冲冲冲，北京老耳提醒的，看看点赞助力榜今天的具体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排名如下，排名第一的1908，第二1717，第三7117QQ， 第四9489，第五爱语，第六西远行，第七3255YY， 第八我叫熟墨，第九4178PP，第十孙东龄，第十一闲人北三，第十二语文数学，十三涂晓东，第十四飞宇，第十五天天听双耀之声，第十六阿昭，第十七7250，第十八深秋， 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有你们就是我们的骄傲。 哎呦，是我们太骄傲了。 嗯、是的 啊、你看这边， 我看了半天，我也发现这个大家口中的蒿子杆是谁了哈？那我觉得呢，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声音，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呢，才成为我们真正的骄傲呢。 没错啊，大家也容纳不同的声音吧， 多多包容吧。 是啊，所谓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嗯、 啊，我们都有大海一般的心胸宽广，那多好啊！ 是的，而且就是有时候聊天吧，怎么才能聊得起来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语， 哎 哎，你是这个观点，我是那个观点，咱俩有的时候呢，能说到一块儿去；有的时候呢，因为一个问题也能拌几句嘴，这才是一个很好的聊天场呢。 没错，所谓的求同存异，咱们是开开心心的聊，千万别聊的这个又是，哎呦难受了又这个那的，那就是违背了我们聊天的一个初衷了啊。 是的，是的。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也聊到了，说，哎呦，让人感觉到骄傲的一件事儿。啊，还有朋友刚才看到说了，就是感觉自己啊能够在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环境之下、 嗯、 保持初心，保持原本那颗善良的这种感觉、 嗯、初心不忘、 啊、哎，是所谓的不染尘埃。哎，有一个诗说的特别好啊，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那真的是一个相当令人感到骄傲的事儿、 嗯、 就像这首歌唱到的，不染送给各位。 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忏悔，一年来回度一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哎呀，保持初心多重要啊，各位啊，就像这歌所唱的，不染，这歌可能有朋友听出来了，是 谁的歌？ 毛不易唱的 啊，好好听啊， 电视剧的主题曲、 哦、我能感觉得出来， 香蜜沉沉烬如霜啊 你喜欢的剧我懂。 哎，是啊，就讲的那个男主女主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初心不改、 嗯、 两个人依然有一颗赤子之心呢、啊、 嗯。孙德林说，体育广播就是让大家骄傲的平台，我觉得您这句话真是对我们莫大的赞赏啊。 哎，是，而且一个好的平台绝对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骄傲啊、 嗯、 啊，尤其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工作的每个人也感受到了切实的一种成长，的确令人骄傲啊。 嗯，是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说飞宇，在说康乐乐夏萌萌2022年一切顺利啊，谢谢您的祝福。 哎，2022年开局这第二天大家都已经聊得这么开心了。 是的， 你看，哎呦，大家真的是，我觉得你们，我进步了， 嗯， 各位我感觉都进步了， 都进步了啊。我觉得这个咱们一块聊天呢就是这样，能够相聚在聊天室里边，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开心、 哎、 聊得快乐， 没错、 哎、聊完了有的时候闹一些别扭，我还不愿意走，我第二天接着来， 是 我们就是一家人嘛。 而且聊完之后啊，别太入心，所谓的 啊， 心里过不去，就像这歌不染所唱的，睡觉之前咱把那些不愉快都忘掉，心里不染一丝的尘埃呀、 嗯、 各位， 嗯，明天你说该来还得来，该聊还得聊， 可不 是 吗？ 聊首钢，聊北控，聊咱的国安。 哎，是啊、咱们这个屋的听众朋友都是啊，像夫妻一样床头打架床尾和，各位啊，我们俩是和事佬我们劝各位